们送给我们的，谢谢谢谢。 恋曲一九八零。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，爱情的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 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，今天你换了僵尸，明天永恒的回忆。都可以抛弃，什么都不能忘记，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。 春天刮着风，秋天下着雨，春风秋雨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。 分手就这么不回头，至少不用变成一些美丽的借口。 说你我明天要分离。